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去到比月亮和太阳还远的地方哦。 那我们可以去未来吗？ 可以，马上就去。 好的是， 我的家里有一个人酷3.6米的长颈鹿，它比冬天还要严肃，原来比大狼我想哭。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春天的蘑菇，秋日的原路，有你脸长出幸福。 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快去量的今天天气好吗？ 宝贝，我遗憾留加倍，快问问银河护卫队。 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8号。 宝贝，时光机的魔法。 今天是多少？1月8号了， 1月8号 是不是？哇，真的是好快呀！ 时光过得很快哈。 嗯， 刚刚我的耳机没调好，现在回来了，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道道。 不知不觉， 嗯， 爸爸去哪？ 哦，都开了3季还是4季 了？好几季了 。 反正最新一季是陈小春那期吧。 嗯。Jasper， 对 ，Jasper 非常听话了。 对， 嗯， 小甜椒啊，爸爸，可不就是他爸爸在家太火爆了。 我觉得田小春先生啊，在这个《爸爸去哪儿》这季当中，真是了解了 Jasper 的所有的内心的独白哈。 啊，是的， 没时间交流，看着平常是不是？ 对，你看他好多时候就是，我看他跟对，真的是愧疚。他跟他儿子之间，他就会发现原来他这么不懂他，就完全沟通不了了。 其实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娱乐节目，让我们走进一些演艺人员的生活哈。其实他们其实发现，在路上的时候一样简单快乐，一样好玩，是不是？ 是啊， 去比如说去一些海岛啊，去一些村里，去一些什么，就跟农作物更亲密接触的时候，他们就特别自然。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说去哪儿吧，就是只要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宝贝在一起，我觉得这种亲子游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跟孩子出去玩哈，我是有体会的， 嗯， 是挺累的， 对， 但是那个快乐 是你自己才能找到那个根儿的哈。 嗯， 哎，小孩不经一句表扬表扬你、 啊， 依赖依赖你，哎呦，你觉得你自己存在？ 爸爸给我来这个。 哎呀，你要性行啊！我就给你摘那种感觉哈、啊，非常的有使命感哈， 非常有使命感。生活需要使命感和仪式感，对对 没错。得过得每天像样哈。 对， 今天呢，我们要说寒假的亲子游。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呢，告诉身边的小伙伴和大朋友们哈。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听听我们节目组周一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2018年第一周已经过去了， 嗯， 好好规划旅行程哦。 啊，对，嗯、好好规划我的行程。哎呀，我抢不着票。 第一条。鸟巢的欢乐事儿哈、 啊， 鸟巢欢乐冰雪季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了哈。我市北京市最大的滑雪场鸟巢北侧附近的滑雪场7号正式对外迎客，那是顾客迎门了。 对， 这标志着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全面开放。 嗯， 据主办方的透露，视天气情况，这场冰雪激情将持续到3月初。 哦，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啊。 3月份。 对，3月份呢。 嗯、 那2018年是北京夏奥会举办和鸟巢落成10周年。对，那冬奥会呢也将正式进入北京时间。 是。 当日6万余平方米的双奥场馆鸟巢化身冰雪世界。 哎呦。 它设置了滑雪、滑冰等20余项特色冬季的冰雪项目。今年冬天北京迟迟不见雪花的身影。哦。家长们，哎呀，纷纷带着小朋友。 吓人一跳。啊，是表示心中那个赞同的那个语气， 对，就是我，然后顺便有一点一点点的怀疑， 对对，就是嗯呐， 焦急， 就这意思， 对，他怎么还不来呢？ 赶紧来一场雪吧，嗯、 赶紧来啊！ 北京太干了， 对、 嗯， 这个家长纷纷都带着小朋友去鸟巢过瘾了，玩的是不亦乐乎。 主办方非常的开心，再介绍一下情况哈。 对、 嗯，这个与以往相比，本届冰雪季各项软硬件的设备和设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什么呀 ？Plus， 哦，升级， 升级了。嗯，鸟巢北侧雪道加长加宽，东西侧配备2条上行魔毯。 哎呀妈呀，车， 是 上去了。 长，怎么听着像索道的一个？长150米，宽56米的南北向的滑道，同时容纳400人滑雪，不失为滑雪初学者以及不愿远行滑雪爱好者的好选择。 是的， 好多人不是特别厉害哈， 对对对， 慢慢循序渐进的哈、嗯。北侧附近呢，则在保留超级雪圈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单板公园、 嗯、 雪地卡丁车、雪洞体验等时尚酷玩的运动， 不错。 希望 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到时候配点 CoPlay 的音乐哈。 为什么酷玩哈、啊？ 接了，就 Paradise 什么的哈、 哦， 哎 ，Skyfall 对不对？ 是的。 好，第二条安徽的事儿。 安徽因为低温雨雪啊，暂时关停了51家旅游景区。 南方冷起来那是相当。 对，嗯，我昨天看天气预报，那个冷空气又南下了，嗯，又肆虐了。 没有暖气，在室内待着很不舒服、 啊。我强烈的替南方的朋友呼吁一下哈，也该给人家装点暖气。 来北方。 来北方。 来北方过冬， 对，来北方过冬啊，北方室内是有暖气的， 是 干燥温暖。 是的， 记者从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因低温雨雪天气，安徽省暂时关停了合肥、淮南等9地市51家旅游景区呢。 出去也没地儿去了，你说？ 对呀、啊，其实这个还是挺让人不便的，觉得。1月3日至4日，安徽出现了大范围雨雪低温天气，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该省共暂时关停了旅游景区51家、 啊， 包括合肥市长风非遗园等4家，蚌埠市花鼓灯、 哎、 嘉年华景区1家，阜阳市这个西湖景区1家，还有淮南市八公山等4家，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等4家。哎妈呀，琅琊榜 太厉害了，你这字儿认滁州哈，厉害 啊！还有六安市天堂寨景区等26家，安庆市天柱山等7家，马鞍山市基隆山等2家，芜湖市芜湖方特， 方特连锁了， 对的，方特，哎呀，我就记得方特， 对，从来没去过方特。这个乐园哈， 嗯， 有机会去看看。 方特还关了2家。 同时该省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呢，旅游企事业单位启动了旅游安全应急预案，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致落实应对的措施。截止五日的12点，该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未接到因低温雪天气导致的旅游安全事故报道，还是不错的哈。 嗯， 虽然低温，但是安全一切就位哈。 对， 来关注新疆的事。 新疆，这会儿我们看看新疆啊，新疆新增了5处国家湿地公园。 看北方还是挺厉害的哈， 好棒好棒啊！ 经国家林业局验收了，新疆又有5处湿地公园正式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嗯， 至此天山南北的国家湿地公园总数达到了52个， 这么多， 南方关了51个，北鼻涕都出来， 吓得我。 对呀、啊，南天山那边多了达到52个了哈。 嗯嗯， 新增的5处湿地公园分别为新疆叫做博斯腾湖国家湿地公园、 哦、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尼雅国家湿地公园、沙湾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和哎呀、哦、这厉害的叫做泽普伊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 好吧好吧， 厉害厉害啊， 厉害啊。 嗯， 其中呢这个博斯腾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面积是1573.71平方公里， 嗯， 是这个盆地当中的绿肾和绿肺。 是的、 嗯、那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呢是由乌伦古湖和吉利湖两部分组成的，总面积是 哎呀 127155公顷， 老大个地方。 乌伦古湖是北疆最大的永久性淡水湖，哎呀，上天的恩赐、啊！ 对，你去查一查永久性淡水湖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永久都有淡水，我泉眼， 永远不会干 涸。不是泉眼了，对。 截止目前、哦、新疆各类湿地总面积超过了394万公顷、 嗯、 其中面积大于100公顷的湿地有435个。 我的天哪， 主要分布在像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三大山系和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等等啊、 嗯、 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目前新疆的湿地公园大部分不收费，免费开放、 嗯、对， 部分湿地公园与当地景区重合时，由当地政府制定适当的门票价格向游人开放。 嗯，对，反正这个价钱呢都是适当的哈，大家不用担心。 是的、 嗯、 来看看国外的事儿。 国外 那天刚介绍纽约 哦、怎么的了呢？ 有个事儿了、哎，天气的问题。 呀，这叫炸弹气旋，听起来挺吓人啊！ 挺吓人的哈， 嘣的一声， 发威了。 啊、哦，怎么的呢？纽约迎来了首场暴雪，数千航班被取消。 你看哈，就是我们渴望雪、 嗯， 雪的级别也是影响正常的起降航班。 嗯嗯嗯。 暴雪的话，1000个航班就被取消了。 所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啊！大家一定要适度的调整哈。 对， 1月4号那天，纽约市迎来2018年首场暴雪，受一波被称为炸弹气旋的风暴影响， 嗯、 美国东北部地区当天普遍遭受暴雪的侵袭了，3000多个航班因此取消。 天哪，又吓死我了！ 你 对 冷那种 冷，嗯，3000多个航班因此而取消了，我跟你说，嗯。美国国家气象局4日报告称，当天呢，美国中大西洋沿岸到东北部地区都将面临降雪或者暴雪的天气。 嗯， 纽约市预计会有5到9英寸的降雪，那费城预计会有3至6英寸的降雪。 嗯， 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降雪量预计会到8到12英寸，波特兰降雪量则可达到10到15英寸，这太厚了。 是， 那这个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说，风暴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破坏，包括树木倒塌、电力中断及海岸洪水等等、 哎、 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了说，目前呢佐治亚州已经超过1.24万户居民家中断电， 1.24万呢， 对啊、 哦、 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分别有1.02万户和2700户居民面临电力中断，电力短缺的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嗯， 受暴雪影响，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进入州紧急状态，纽约市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当天也是全部停课， 影响很大啊。 对， 绝对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哈。 是的， 根据航空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信息、 嗯、 截至当天的上午11点，全美共有超过3200个航班被取消了。 哦， 仅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很重要的一个机场，就有881个航班被取消。 嗯， 各种单子没法签， 对， 各种会无法举行。 哎呀，怎么整？ 对呀、啊。 波士顿的这个洛根国际机场也取消了716个航班。 嗯， 纽约市肯尼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共有891个航班取消。 哇！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调整了纽约市至波士顿的列车运行安排，纽约市内的地铁、通勤铁路以及公交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delay， 延迟了， 延迟了，延迟了，没办法啊。 对，没有办法，这是那个天灾啊所造成的 天气原因、啊。 对，天气的问题。纽约时报介绍说，所谓的炸弹气旋呢，是指其气压减低的速度快如爆炸，就是一下子骤降。 是， 对。那只有在24小时内气压下降至少24毫巴的气旋才会被冠以这一个名称。 嗯、 炸弹气旋会降带来什么？剧烈的降温、暴雪和狂风， 就是恶劣天气。 对，就是极端恶劣天气。嗯、那美国气象局预报说，此轮大范围降雪将于周四下午至夜间逐渐减弱消散，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风降温， 冷啊。 对，未来3天美国东北部地区都将面临严寒。纽约市本周末最低气温可达到零下19度，下周开始气温会有所回升。 哇 啊，好吧， 去澳大利亚玩去吧，夏天现在正好是 哈。我还说，我说啊，难道是30多度，后来写19度，说还好。 那天我看了一下，我是北京市周三周四的天气、零下十几度了。 哦，是吗？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一阵啊周围全是感冒的、咳嗽的。 对，不下雪还光降温。 对呀、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小心小心啊。 对、 第五条，2017年中国赴斯里兰卡的游客超过26万哈。斯里兰卡旅游部门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全年共有26.8万中国游客赴斯里兰卡旅游。那这个部长们向开会表示说呢， 对呀、约翰， 约翰哈、中国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客源市场，仅去年12月就有近20000的人次中国游客来到斯里兰卡。斯政府期待未来随着两国交流更加的深入。 这怎么还带有我国山东口音？ 谈交流深嘛，也许跟那个山东来聊聊。 对对对，是是是。 每年没有超过100万中国游客赴斯旅游。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周托庄的吧你？这条消息一定是周托播报了。 非常好哈，而且看到了斯里兰卡2017年全年共接待211万人次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3.2%。印度是他们最大的客源国， 是的， 比较近啊。 然后这个阿马拉通加还说了，说那个虽然去年上半年呢暴雨引发了多地的洪涝灾害，随后登革热又大范围的爆发，面临着多重不利的因素， 是 斯里兰卡旅游业2017年依旧实现了稳步增长。 嗯、 这个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好了哈。 未来呢，斯里兰卡将创新更多的旅游模式，为游客在斯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你看咱就是汇总一下哈、出去玩几个因素， 怎么的， 天气最重要。 应该我觉得在跟天气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安全，对， 交通顺不顺畅，你住那个地方到达景点便捷不便捷， 然后当地的这个物价是不是规范、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规范哈， 对， 而且就是同行的人、是不是合拍 啊， 这太重要了。 对，跟团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 有可能。对， 如果您跟的这团全国各地都有、大家都非常的一致， 对啊， 行动的时候、想法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比较一致，这个团就非常舒适了。 是，那如果要是有其中但凡有一个团，哎呀 不好意思，我不去，或者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然后大家都要等他，这个就很那什么。 我上次就有这次感觉啊、好多就迟到的，而永远是他迟到。还有就是有些人呢一开始就那种，哎呀我不去了，他比较那个，第一天比较收着，到第三天、别给我打电话 啊， 类似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人呢、就是需要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就替别人想想这个一个点，别老自己以你以为中心，是吧？ 是的，而且大家都不容易，就是别人给你打电话只是尽到人家的一个义务或者 是 这个情感， 不打给你又怎么办呢，对不对、 对呀、 你也体会不到了，是不是？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都合拍才是最重要的。 对， 时间来到了11:48的50秒钟，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寒假带着孩子出去耍一耍。 好嘞，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好多这个小词儿怼起来之后，像被孩子从嘴里出来说么么哒妈妈啊、 就是！ 你说有什么要求你说吧。 对，就孩子 天真，咱就么么哒肯定有要求。 对呀、啊，特别天真，哈妈妈，行了，不用说了。 其实啊， 想要什么？ 孩子越来越大，他有时候提要求啊，就越来越直接了。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儿哈。在那个很直接的这个年代啊，你要好好珍惜这个直接交流的过程。有时候他说不出来更麻烦、 嗯、 是吧，你拐弯抹角的还是就成熟了，对不对、 嗯、 比如说有一次我家孩子说、嗯、爸爸我还想去海边玩、 嗯、 他就一个信号告诉我他要想去旅游了，对不对、 哦、 那咱就必须得挑这个时机满足孩子这个要求嘛、 啊、对，孩子都提了，那现在对于家长来说你看爸爸带你去埃及 然后去了之后、哦、我女儿说你看 啊、 是不是没有水都冻住了吧？ 嗯、 啊，咱不出来了吧？那等那再，他就意识到哦，冬天也许没有水，小的时候很小， 嗯，很小， 现在他就不能护他了，现在都明白了。 对对对对， 那去夏天的地方啊，他就明白了。 对呀、啊，爸爸，我要去澳大利亚。哎呀，爸爸没时间带你去海南，那去澳大利亚吧。 看跟孩子聊天特别单纯哈， 对， 我们也单纯一点哈。 嗯嗯、 今天呢，寒假已经来了，快来了，冬天 来了， 如何带着咱们宝贝儿们出去耍一耍？ 是的， 我们节目呢也准备了。 对、 啊， 你看孩子的寒假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父母的时间就是孩子的，就都是围绕着孩子的时间而展开的。 是的， 对，你什么时候休假不重要，你想去哪儿不重要，孩子什么时候有时间想去哪儿才最重要。 而且他在这个全程当中啊，健健康康的、 哦、 最重要、 哦、是吧？ 千万别长病。 是的，家长的春节假期也近在眼前，所以现在呢，每天在接送孩子放学的据点 儿， 办公室里父母中午吃饭的时候，跟邻居碰面的寒暄里聊的都是，哎呀，放假你们去哪儿啊？ 有有有， 带着你们家孩子宝贝儿去哪儿啊？是不是？ 去 哪儿 去？去新疆。51个呢 啊, 啊，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 好多人 很多的小编也这个规划说寒假带孩子出游的计划。 是，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在节目组里面哈、啊、推荐几个特别适合出去的地方。 你来选择线路， 嗯，对， 他负责发现与成长， 嗯， 大手拉着即将变的大手， 嗯， 走过皑皑的雪乡林海， 嗯， 漫步炫目的花海， 哦、 以及湿地公园、 啊， 仰望最美的星空。 湿地公园， 畅游蔚蓝的大海。 哦， 听起来真的是很心动哈、 嗯、 我们把目光啪摇臂起来了，摇向国内的线路、 嗯、好，首先以我们先锁定东北， 你们那块， 我们那块、 嗯、 其实到了冬天啊，东北绝对是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去玩的一个好地方。 怎么讲？ 怎么讲？因为它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它有着天然的雪的浪漫、 哎、嗯， 你看关于雪的这个动画片也好，影视作品也好， 很多 都有很多、 嗯、 像冰雪暴啊，南极大冒险以及后天这样的灾难片、 啊、 我们就可以先 不给孩子看。 冰雪暴吓死我了。 对， 冰雪奇缘 啊，对，像冰雪奇缘这样非常浪漫的，能够展现冰雪世界的奇幻的，让孩子一看之后就能有向往的，我觉得可以给他多看看。 没错没错、 嗯、 对，就特别迪士尼的一系列 列的是吗？哈， 对呀、啊，就可以上东北。东北就是把冰雪奇缘变成了现实。 是的，是的，阳光照进现实，冰雪照进我们的眼帘啊。 对， 你出东北玩是不是有个区间 啊？有 区间。 这个年龄吧，其实当然土生土长的东北小孩，你从零岁就可以开始了。对，我就是啊， 逗哈哈的。 对，我生下来，当我咕咕坠地的时候，我不也经历了严寒和酷暑吗？ 在雪乡坠地。区间几岁整一整去？ 其实适合带出去游玩的哈，6到18岁都 可以。大孩子了， 你当然18岁以上这个无所谓了，对啊， 带不出去自己都早跑了。 对呀、啊嗯，你不用你带， 别跟着我。 冬季呢就要去更冷的地方任性一回， 是， 特别是南方的孩子， 看看 体会一下滑雪、打雪仗、滑雪圈、堆雪人还有冰爬犁的快乐， 对， 一定会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寒假作文。 5个圈。 对，老师说满分， 满分。 给大家推荐2条比较经典的线路。 哪两条？ 一条呢是长白山吉林线路，一条是哈尔滨亚布力一线。 哦，都非常经典的线路哈。 对对对， 这个先说第一条。 第一条呢， 在长白山可以 干。长白山当然是滑雪了。长白山是非常绵长的，而且呢，这个就是滑雪资源非常的丰富。 万达有多假村 啊？对，万达假村。还有长白山天池， 对， 天池有温泉。 没错， 可以要聊， 对， 是不是、 啊、东北风情啊， 对，东北风情，在长白山可以滑雪、亲子游乐、泡温泉，体验东北风情，而且呢雾凇和树挂绝对是吉林的一个特产。 有 对，能促满足你对这个冬季的所有幻想。 嗯， 下了长白山可以顺路游览吉林市，看飞雪飞霜的雾凇。哈尔滨一线除了冰雪体验之外，还能有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感受建筑的宏伟与典雅。 的确， 而且现在整个那个三环的大桥，对，跨江的大桥晚上特别漂亮，对，然后还有哈尔滨江北那一带整个都是欧洲小镇的建筑。 哦，是、啊、 对，万达也在那边有滑雪场。 你看看， 对，万达非常会选地方， 相当会。 对，然后当然了，除了这个满足大家的视觉，还有满足味觉，对不对？ 哦， 尝尝大列巴红肠。 这大列巴是软还是硬的、 硬的、其实大列巴应该是软的，但是它从俄罗斯运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硬了、所以咱们这儿就以为硬的是好吃的、 其实软的是好吃的， 其实是软的、刚出锅的时候肯定都是软的。 道道呢，一个东北女孩一介绍东北就非常的激动了。 当然啦， 下面呢还有很多全中国全世界的推荐哈、一会儿回来。 风吹雨沉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简单，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

哎，我好饿呀、啊，你知道吗？ 整几个你现在想的吃的。 哎呀，杀猪菜， 杀猪菜， 血肠， 血肠， 什么那个小鸡炖蘑菇、大乱炖、贴饼子啊，还有那个炖、哎、铁锅炖鱼，也有烤鱼啊，现在。 铁锅炖自己。 对，铁锅炖自己。 你刚才说这几个、哦、我最喜欢的、 哦、 小鸡炖蘑菇， 对， 哎呀那个 小鸡炖蘑菇一定注意要在里面加粉条， 粉条子， 嗯，粉条子，粉条一定是这个红 蘑， 对，红 蘑菇是红色的， 对对， 黑红黑红的那种、 就是、而且是那种野的， 野的 野生蘑菇，晾干的， 干了泡出来 那个才特别的好吃， 配米饭呢， 那必须的呀，然后那个汤炖出来之后它是有胶质的，可以泡在米饭里面， 哎呀 太香了啊，再整点瓣蒜 大蒜得整猪头的， 对，猪头的， 一会儿过来直播哎呀真是哈，流口水了哈，其实还有就是坐在烫人的火炕上啃带冰碴的冻梨，吃过没有？ 哎呀冻梨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对，一提到东北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冻梨， 那个梨的品种是什么呀？ 那个梨的品种就是那个圆圆的小的香水梨， 香水梨， 对啊，还不是香水梨，比那个大点啊、嗯、我们那叫广梨，我不知道北京这叫什么， 嗯， 对，然后它那个梨呢一定要是冻了，冻了它发黑呀、啊， 哦、 对它那个组织被破坏了， 组织 对它里面，对它里面那个组织就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它就化成了水， 嗯、 其实是梨汁儿、 嗯。 然后等到你那个冻完了之后、哦，冬天你把它拿进来，一定要放在凉水里面 泡， 对对，化着，千万不能用热水。然后就用凉水把它那个冰化了之后呢，咬开一个小小的口，哇，里面梨汁儿就出来了， 真好真好。 一定要完全化开，而且要冻得结实才可以，不然的话，那个梨会割掉牙的。 这是个冰梨啊， 对， 那个除了这个吃冰梨、冻梨等等的哈，孩子第一次看到雪，尝尝雪的味道，特别南方小朋友哈、 嗯， 家长千万不要因为不卫生去阻拦他 啊，这样会打消他很多的童真的。 对对对，东北小孩都尝过，一点事儿没有。 嗯、 你看道活那么大，没事， 没事。 特别要听， 我还吃了冰瘤子呢。 对，特别听一下家长朋友们哈，东北天气寒冷。冻到下巴可不是吓人的、 嗯、 所以一定要带足御寒的衣物， 是的， 而且不建议带太小的孩子去东北、 嗯、 别零岁咕咕坠地就去， 除非你就是出生在东北，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嘛，嗯，我生下来就严寒， 特别推荐，倒是你特别推荐啊， 我特别推荐什么呀、 啊、是 我特别推荐是这样的， 嗯哼， 这个 长白山滑， 长白山哈、 啊、 我还真没去过长白山， 你看，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的好的、 啊、长白山的滑雪场呢，是这样的，这个滑雪场号称无风， 号称啊， 啊，所以相对来说是温暖的、 哦哦哦， 配套设置非常的齐全，星级酒店密布，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嗯、 非常方便。这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温泉，温泉的水温可以达到82度，我的天哪！ 天哪！ 在一天紧张的滑雪之后，在天然温泉放松一下，那个感觉一个字儿爽， 很想去， 嗯， 没去过，长白山今年去一去呗，啊， 对，去一去 是吧？雪乡啊、 嗯、 大家一直在说雪乡这两年厉害了， 有点饱受争议， 对， 前段时间出那个规范了嘛， 对， 每晚不得超过600块钱， 是的、哦、是的，双峰雪场啊， 嗯， 年平均积雪厚度达到2米， 嗯， 跳下去见不着你了，雪量堪称中国之最， 嗯， 冬天里随时下起雪， 嗯， 地上雪有没膝盖那么深， 嗯， 这里雪比较黏， 对， 可以自己做个小雪雕啥的 啊，堆雪人， 对啊，而且这里是近几年才开发的景区， 嗯， 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东北风情，如果你选择哈尔滨一线可以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的这个整顿， 嗯， 现在去应该是最安全的时候了啊， 对，现在都已经整顿了啊、 嗯、 大家都可以去那个规范了， 对对 对, 对， 不用担心被宰啊或者什么，嗯， 我国大北方是这样的，大南方、 嗯、 广东省那块儿也是好玩的， 是的，我们就先说极北和极南， 对 对，其实广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就广东省、啊、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我这次去了一回、 哦、 我休假带着孩子去，就那早茶那个仪式感，我觉得他们真是哈、 啊，哎呦，我跟你说、哎、我就每次去那个广东的时候都会吃他们的那个糖水、 啊、 哇，简直了，人家的糖水可不光是水啊，太多了，饮品、 对 饭 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小像我们说的小元宵那样的糖不甩，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好可爱，而且特别的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费功夫吧，我愿意费这功夫。哎，你看人家就这样的、 嗯、 啊， 关键是便宜又美味。那早茶就更不用说了，各种烧味，对吧、嗯？那就更不用说了， 是吃一个半点，相当爽，就是不上班才进去。 对对对。 这个长隆天天广告打广告， 对呀、啊， 是吧？ 长隆确实还不错， 挺好的。适龄儿童1到18岁、 嗯，这可以从咕咕坠地就带过去了。 对呀、啊，喜欢看《爸爸去哪儿》的孩子家长对长隆野生动物园一定不陌生。 嗯， 它是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嗯， 有国内首创的零距离接触动物的自驾区。 哎、 下回开着车去啊！ 对， 游客可以开私家车进入这里，大多数动物都是散养的， 嗯， 真的是可以带宝宝近距离的观看，甚至抚摸动物。还能隔着汽车天窗喂长颈鹿、 哦、 可以的，这是一般动物园体验不到的。有一个区域哈，什么长颈鹿、哦、犀牛，就跟动物园一样，长颈鹿20来只、 嗯嗯嗯、20来只， 哇、嗯、对，真的是简直你可以拍个小纪录片了、哦、 我的天哪，20来只长颈鹿， 对， 那是什么样的压力一个个都三层小楼 这样看着呢特别好、 嗯、 这是体会不到的哈，但是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在旅行之前最好做点功课、 嗯、 比如动物习性 哦， 你可以一边玩一边给孩子讲解 寓教于乐嘛，是不是、啊、 还要给孩子做好安全的教育， 嗯， 教他们如何关爱我们的动物，与他们和谐相处。 哎、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周末呢，我就有幸去参加一个读书会，然后就是跟那给儿童文学。哎，我就发现啊，就现在的这些绘本做的都非常的好、 嗯， 就是除了故事本身，还要教孩子说，哎，这个是要表达什么呀？ 对对对， 然后要开发孩子， 对对对， 你要怎么写呀？然后关键就现在这些绘本怎么都那么好看啊？那些封皮儿，还有那些插画、 嗯 啊、画的好逼真呢、啊。 就是孩子们现在可以涉猎的东西特别的广， 嗯、 选择也多、 嗯， 比我们童年的时候， 嗯、 那是新一点的。爆炸了， 是吧？ 所以说，希望家长真的，你先看看这些书到底合不适合孩子， 对对对， 然后你开发一下子，是吧？别那么就买一通、 哦，真是就是让我 目不暇 接，直接洗那个洗刷了我的三观和概念。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小时候我哪看过这么好看的书？ 是啊，嗯、现在是求知 若渴， 呵呵， 嗯。 特别推荐一下道儿 对，特别推荐啊、 嗯！ 大象表演、白虎表演非常的精彩，所以入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拿节目表，这个是要提示的，以免错过了精彩的节目和表演啊！ 嗯、 有条件的最好自己开车去、 嗯， 因为虽然园内有参观乘坐的小火车，但是车速是较快的，走马观花似的，不能停下来，会少了跟动物互动的乐趣。自己开车那就自由多啦！ 我坐了这小火车的、 哦， 就是反正那个开车的师傅呢，有也是。会减速， 嗯， 但是停的几率比较少， 嗯， 对吧？就是会近距离看到那些所有的动物。 我跟你说，还得买一个这个家用型的车， 对对对， 带着孩子去，开车去， 对。 嗯， 说完了广州、 嗯、 啊、 嗯， 三亚，那三亚真的是那过年机票贵的呀，酒店贵的呀、 啊，自己开车去， 对，自己开车去2200公里啊， 就是啊， 寒冷的冬天。飞去三亚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嗯、 这里蓝天碧海沙滩阳光可以让孩子充分释放他的天性， 对， 大人真的是把孩子放在沙滩边上，你就可以休息休息哈，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嗯、 看着孩子们在沙滩上打滚、 嗯、 看着孩子们在沙滩上打滚、嗯、看着孩子们在沙滩打滚一天过去了 他不奔跑吗？只有打滚啊， 不是海浪中奔跑 啊， 一个得年纪得大一点，孩子害怕浪花 啊 就一岁那个他只能在沙滩上 打滚打滚打滚大人会发现自己陪孩子一起嬉戏游玩的冲动、嗯、我们一起打滚去哈， 对，来让我们一起打滚 注意老胳膊老腿儿， 对，还真是啊。孩子没事，你不行。 特别推荐、啊， 特别推荐是这样的、嗯：三亚有众多的精品度假酒店，不少还有私人沙滩， 是 非常适合一家人过一个安静的假期。 一起打滚， 可以一起打滚。亚龙湾是已经开发成熟的海滩当中沙质最好、海浪最平和的沙滩之一，顶级酒店聚齐，安全舒适，各种设施成熟、 嗯， 最适合家庭出游了。而且相对于有些混乱的旅游市场，星级酒店明码标价，物超所值。 对，成熟啊、 嗯， 三亚的海滩其实挺好的， 嗯， 水也挺好的 哦。 如果它能再亲民的便宜点，就更好了。 哎，是的， 我国的香港， 香港 啊， 香港这个也是亲子游的一个圣地。 现在已经回归21周年了， 回归了，回归了 啊！ 而且呢， 嗯、 对，越来越有一种繁荣的景象了， 复苏了，复苏了， 对，复苏了。 嗯， 适龄的儿童是3到18岁， 一直不限制啊，往后走啊。 香港呢，总是与购物与美食联系在一起。 第 一。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出来的小世界。这个碰撞有点大， 有回味啊！ 啊，对，很适合孩子去长见识，而且风景是很不错的，真的强烈推荐香港，不要只去尖沙咀和中环，去离岛看一看。对， 吃水布去吃吃这周润发先生开的海鲜馆吧。 是的，是的，都得去这些有 当地 风景的， 对 对，可以去适合大家慢下来的地方啊。 是是是，维多利亚港确实晚上漂亮的不行。 维多利亚港还是要去的， 名满天下。 对，当地美食非常多，小吃也是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甜品， 那糖水 对小孩子的胃口。对于妈妈们来说，购物呢当然是主题之一了。 是的，希望各位选择自己最 拎着孩子逛到飞起。孩子妈妈，你们。 孩子怎么变轻了呢？哎呦，我这个脚脖子疼。哎呦，这脚、啊、一脚让他干点活可麻烦了、啊啊啊。哎呦，我脚脖子疼。 走啊，去尖沙嘴啊！ 走走走。香港、啊， 这就是女人。 嗯、对，推荐一下哈、啊。 对。 迪士尼乐园 啊、哦，必须的， 孩子们的天堂。 嗯， 购物、饮食、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嗯， 日本也有，但香港相对于出行比较方便、嗯、啊，语言交流也容易一些。 对， 美猴啊，对不对、啊？听得明白啊？ 听的时间多听几天，你都能听明白了。 是的，而且香港迪士尼乐园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嗯、 一些专门为我国香港而设计的游乐设施、娱乐表演及巡游。 嗯， 在乐园之内还可以与卡通人物米奇老鼠、 小熊维尼、 花木兰、 灰姑娘、 睡美人。公主零距离接触，童话 是说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这么接地气的公主了呢？ 睡美人嘛， 啊，周涛，你先别说。 睡美人爱的小矮人 啊， 是个小矮人。 嗯，还有蓝精灵， 你看精灵，高高，童话世界近在眼前。 是，这是我国国内的部分啊。对，说了这么多，我们得看国际的部分呢。 新加坡走的 啊，新加坡走一走。新加坡你也是去过的， 对， 其实很适合孩子。 对对对，环球影城嘛。 我的孩子， 看电影了吗？周总，说说新加坡有什么推荐的哈？ 新加坡也适合咕咕坠地就带出去。 可以， 一岁到十八岁都可以，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新加坡花园城市嘛，是不是？ 对，花园国家，花园城市， 花园国家啊、 嗯！ 新加坡绝对是当得起亲子游的最佳选择。 是， 飞行路程不算远，六个小时左右， 没错， 孩子可以承受得了。 嗯，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景点儿多而密集，还有趣，可以少一些奔波之苦。 挨得近。 对啊，圣淘沙岛那是必游景点了。这里玩乐项目十分的集中，适合孩子们的体力，景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自然景观，有历史遗址，还有音乐活动和博物馆，琳琅满目的玩乐景点可以让大人小孩都快乐的参与其中、嗯、在蝴蝶园和昆虫馆还有近距离接触这些不可思议的小动物，这是寓教于乐的珍贵课程啊。还感叹呢，你看 怎么 嗯 情绪提升起来了、啊、 必须的吗？ 很贴心的一点是圣淘沙上中英文通， 嗯， 免除了语言不通的烦恼， 嗯， 好多都是中国的服务员。 当然了，因为那、嗯、新加坡 很多南方的 非常的多，嗯、 啊，而且服务设施十分完备， 嗯， 婴儿中心可以租赁婴儿车， 嗯， 哪怕是一岁的小朋友也可以畅游其间， 哦， 特别推荐。名胜世界环球影城有好莱坞纽约、科幻城市、古埃及失落的世界、遥远王国马达嘎斯嘎七个主题。 啊， 加斯加、啊、进入园中， 嗯， 仿佛置身真是电影的梦幻世界。 嗯、 点赞最多的我去过《变形金刚》3D 终极对决， 哇，好棒！ 真的是你个大黄蜂 啊！ 然后就上楼。 上楼，嗯， 飞 上蹿下跳，是不是？ 对，就是、 还有擎天柱啊， 各种厮打跌落。 我要那个威震天。 厮打跌落， 对， 游戏利用特效机器人技术，用滑轨车把人送到机器人大黄蜂和霸天虎的战场之中， 嗯、 真的是咣咣咣凿你嗡嗡作响， 哎呦， 大人小孩都玩的特别开心。 嗯、 另外，我这个叫木乃伊复仇记，我做过、嗯，非常恐怖 啊、哦，木乃伊 很厉害、啊， 全都是那种行走的木乃伊，是不是？ 就反正是黑了之后，你就其实就是过山车、哦，各种的景点，反正进去之后有一个提示你， 前方有两个木乃伊， 哇你你那个提示 啊。 心脏不好的 啊、 哦，就提醒你别做这个。 哦， 确实有提醒大家哈、 嗯嗯， 反正是不可错过好多的项目、啊。 是的，反正 好多呢。另外像什么这个未来水世界表演、史瑞克 4D 电影，都是不可错过的玩乐项目。 未来水世界是我们那趟青春最下午的一个环节。 那个未来水世界是不是可以看那个 对 动物表演啊什么的？ 不是，未来水世界不是，它是一个主题 哦， 是一个电影还原， 哦、 一个场景，直升飞机、大炮咣咣的那 种啊， 要跌落， 又跌落。技术不行，你怎么老被击落呢？ 跌落、射击、喷水、跟游客互动， 嗯， 千万别落太近啊！这一身水，溅一身水，嗯，非常的棒棒的啊！新加坡， 对， 这是离咱们比较近的， 嗯哼， 去美西看一看， 美国 LA。啊，洛杉矶， 洛杉矶， 对，适合年龄3到18岁。 对，其实洛杉矶真的是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去那儿可以玩的东西特别多。 嗯， 推荐理由是这样的哈， 嗯， 这个 什么理由呢？ 想去大洋彼岸看一看，那就得去被一位梦工厂的洛杉矶。 妈呀，都梦工厂，造梦的地方。 对，造梦的地方， 能全方位满足一家大小的度假游乐项目。 为什么？ 环球影城、好莱坞星光大道这著名的观光景点，那就不用说了哈。 对， 能够让大人孩子都大饱眼福，而且洛杉矶不同季节有相应的主题活动， 是 充分满足孩子们爱玩的好奇心。大人们可以享受来自世界的影视、艺术等各种文化。 这是他们独有的那边。 对，别忘记去洛杉矶海滩逛一圈，这里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各种海洋主题的博物馆以及水上活动的区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哎，出门在外哈，有朋友多条路好走啊。然后呢，有钱的朋友掐， 这是来洛杉矶拍戏的吗？ 特别推荐、啊。 对， 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是科学控。必由之地现在好多学霸、现在好多问答节目又开始复苏到音频当中了， 对， 是不是？ 是的，就是那种高智商高智力的节目，问答的节目啊、还有关于文化类的解读类的。我昨天这个 问你一个题，五减五乘四等于几？ 五减五乘四，那你有没有括号啊？ 对呀、 啊， 好，其实这道题都不知道怎么，其实先乘还是先减？ 对呀、啊， 对不对？ 五减五乘四，那要么等于零，要么等于负十五。 这个除了固定的星系展之外、每年有不同的新增的主题展览，科学控嘛啊、家长要出游之前注意查看相关展览的信息。最近生态系统展人气很高，这个展览主要介绍地球的空气、水和陆地还有生命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是的， 大人小孩会惊奇于这个世界的自然奥秘，有的玩有的学，爸爸妈妈们最好提前功课，到时候给孩子卖弄一下自己渊博的知识。你看北斗七星、当时那个动画片的主角叫架次郎，你看， 哇，剑次郎，对啊，我的天哪，爸爸妈妈，你们实在是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人生的奥义。 跟孩子交流啊，其实特别简单， 对， 也特别困难。 哎， 当你发现 孩子会问你无数个为什么， 对， 妈妈为什么他叫北斗七星， 把你问皮了， 对，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 妈妈，什么叫做心心相印？这好解答吧？ 对， 什么叫做这个反复叠加？也可以， 啊、也可以解答。 有些词儿就解答不出来。 啊，对，他会不断的问你，哦，妈妈那个是什么呀？哦，那个是北斗七星。妈妈，北斗七星是由什么做的？ 对对对，完了。 妈妈为什么他叫北斗七星，不是南斗七星？ 妈妈，哎。 妈妈跑，哎，拜拜。 有些连拜拜都不说， 直接就走了，这样溜了溜了。 带孩子出去玩啊、非常欢乐啊。虽然我也当爸爸了，这个到了还没有当妈妈，但是我会觉得就带孩子玩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特别有个人价值，真的 是的。虽然会烦，别问了， 是难免会烦、但是那个烦是亲情的烦，在爱里的烦，没有爱里的烦，你明白吗？那个烦就不用说了， 是是 是，这 是 在爱里的烦，你自己琢磨那滋味吧，是吧？ 对， 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你别问了， 那就再问吧，问吧，问吧啊，大家，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儿哈。 是的， 也许有些人呢，就是体会不到这个感觉，因为他没有当过爸爸妈妈啊。 我是体会不到的， 是吧？有些人呢，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才知道爸爸妈妈那么不容易。每个年代的爸爸妈妈辛苦内容不一样。 当然了， 对不对？都希望好好珍惜我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好好相处。 是的，不管是我们的小宝贝，还是老宝贝，还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大宝贝， 你们都好好的。 对，大家都要好好的珍惜，珍惜彼此，珍惜你们所拥有的，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 人间有真情， 对，人间有真爱。 谢谢大家收听啊，没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帅哥亮面没看着， 没看着，可惜了。 可惜了，这次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拜拜。 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送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转路上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